Lectura. Tú y tú. Repite después de cada pausa. 大人，大山，大石头，水上，水下，水中，小手，小石头，上山，左手，右手，下山，多少，大人少，人多。 Otra vez. 大人，大山，大石头，水上，水下，水中，小手，小石头，上山，左手，右手，下山，多少，大人少，人多。